让我们同一首歌，愿光响声和声口所有没有的语言，春天吧，有好有好的故事，故事传说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，同一首歌。 Oh, 去时期，我们坐在高， 我们坐在部队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逞强，我不抗强，谁要为咱妈妈，谁来保卫她，谁来保卫她。 军的路上风吹雨打，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情，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。 来来来 不站岗，谁要为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。 来来来来来，话随着扬说， 话随着扬说， 来来来，有国才有家， 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 谁来保卫家。 你去向何方？